在路上放大会抖力，落地的玻璃看到后机，另一边的礼堂顶着肉斗笠，媚眼抛过来吆喝他刀，我只挑拒绝不了带着曲调的女妖，双眼跟拍照一样聚焦，往下像过山车，他们有多好像我负责产科，香气和汗水此时高呼本科，很舍的耳蒙他醒喝，他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人生又是一副牌，那我爱死了红桃， 红桃吃吗？ This is my juice， 红桃吃吗？ 别害羞，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一个大大的红桃， 肩膀被敲响了声音，天上的空心阵我的放心，当心在丛林和山丘中游走，不小心按上那颗粉红色的按钮， 一堵一堵 西半球上警报， 一虎漫步 醉含着眼套， 低处的 套夹， 低谷的信号，低处的 手掐， 倾诉的警告， 鱼雷的自然和老树盘歌，我看意大利刀等候带上回形针，走火的手枪太闷，沙拉枪一过拿往樱桃上喷，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人生又是一副牌，那我爱死了红桃， 红桃吃吗？ This is my juice， 红桃吃吗？ 别害羞，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一个大大的红桃， 阿拉喜欢他问我腰间的黑带有几段， 住哪我愿帮你打扫，我爱你的茶壶略懂茶打， 他金蛇却不用打草，打了车打了青马翘上茶小，蜜桃淑女对敌八角，牛郎织女为爱搭桥，嘿你吹着极大调的笛，对比那么 C 大小的杯体大内蜜糖和拉米他带，把灯关上我把你打开，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人生又是一副牌，那我爱死了红桃，那给我红桃，那给我红桃，那给我红桃，嘿、DJ 向前跑，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 拿我的红桃， 我说我要红桃。